点点点播。

Арвайхалын уудам хөлөөс өвөр шинхэний хургам дэнжиг хүрхэд арван нэгэн халавг юм ядарцоод нүүдлэн суудлан аж төрөм амьдсан яс. 말초다.

Yeah.

Thank you. 마음에 항상 들어왔다 양쪽 헌그덕다 비가르무스다 여러스 나의 사 남바의 지금 세일인데 지금 세대